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这里是大兴资讯抢先听，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于磊。 我是主持人吴进浩。 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新闻提要。 眼下正是大兴大棚西瓜集中成熟上市的季节，不同于别的地方，在大兴区魏沈庄镇东沙窝村有三座大棚里的西瓜是从甘蔗地里摘出来的。甘蔗地里摘西瓜听着就新鲜，记者带着好奇心到东沙窝村进行了采访，具体情况请听详细内容。 目前大兴区现有养老机构食堂37家，入住老人2000多人。为了加大养老机构食品安全管理，有效保障入住老人的用餐安全，近日大兴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展了养老机构食堂专项执法检查。 6月7号，在大兴六小开展了一堂生动的观摩课，原来是全国中小学知识产权教育培训班在这里隆重举行。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本台消息，眼下正是大兴大棚西瓜集中成熟上市的季节，不同于别的地方，在大兴区魏沈庄镇东沙窝村有三座大棚里的西瓜是从甘蔗地里摘出来的。甘蔗地里摘西瓜听着就新鲜，记者带着好奇心到了东沙窝村，在一排排低矮的甘蔗林中种着 L600 西瓜，一个个西瓜掉在空中像荡秋千一样。这是安徽农民王桂红在东沙窝村第一次试验的套种西瓜。在甘蔗地里套种西瓜，土地综合利用，产量互不影响。他种植的2000多株套种西瓜 L600 经过3个多月培育，目前已经成熟。 王桂红的老家在安徽农村，在那里几乎家家户户都种植甘蔗。去年他在东沙窝村承包了6亩地，采用南蔗北种技术种植黑马蔗、黄金柑等品种甘蔗，收入达到20万元。今年初，王桂红看到周边的农户家家都忙着在地里定植西瓜，于是便想到在甘蔗地里试验兼作西瓜。他说，甘蔗3月初定植，成熟期为8个月，西瓜3月中旬定植，成熟期3个月左右，农时不受影响。甘蔗种植一般株间距为1.6米，长到6个月时株高约1.5米，西瓜与甘蔗的生长不会互相影响。于是栽种完3亩甘蔗后，王桂红便从西瓜小镇育苗基地引进了2000多株西瓜种苗，移植在甘蔗林中间，并且请教周边农户种西瓜的技术。在甘蔗地里套种西瓜，可以合理利用甘蔗、西瓜一高一矮错时成熟时间差，产生经济效益。 甘蔗套种西瓜，一亩地里种植2种作物，产出2亩地的产值，实现地膜、水、肥料等资源的共享，提高土地综合利用率。王桂红种植的3亩 L600 西瓜，每公斤售价6块钱，产量6000多公斤。除去种苗人工成本4000元，纯收入约3万元。除了套种西瓜，王桂红还在其余的3亩甘蔗地里分别套种了土豆、黄瓜等农作物，有效提高了土地的效益，实现了增收。这里的甘蔗10月份成熟，可进行采摘，感兴趣的市民可以提前做好准备。导航地址是南中轴路与庞安路交叉口西南角。 本台消息，目前大兴区现有养老机构食堂37家，入住老人2000多人。为了加大养老机构食品安全管理，有效保障入住老人的用餐安全，近日大兴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开展了养老机构食堂专项执法检查。 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养老机构食堂食品经营许可证的持有情况，从业人员是否进行健康体检、食品原材料采购的所证所票和进货查验等情况。同时聘请了第三方食品检测机构，对敬老院采购的鸡蛋、咸菜、木耳、腐竹、绿叶蔬菜等进行监督抽样检测。 记者了解到，目前已经检查过的13户养老机构食堂全部取得了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加工制作环境整体情况良好。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个别从业人员健康证过期或者没有及时办理，采购的食品所证所票不全等。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执法人员当场出具了监督检查意见书，责令相关单位立即整改。 下一步，大兴区食药监局将对养老机构食堂检查发现的共性问题进行汇总，并且函告民政部门，联合行业主管部门，进一步促进养老机构食品安全质量的提高，有效保障老人的用餐安全，让老人度过一个幸福安康的晚年。 本台消息，6月7号在大兴6小开展了一堂生动的观摩课，原来是全国中小学生知识产权教育培训班在这里隆重举行。参加开课仪式的相关领导指出，近年来作为北京城市发展新区，大兴始终坚持创新驱动和知识产权强区发展战略，以京南科技创新中心区建设为主线，以科技创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目的，以专利助推产业发展为手段，围绕新区引领新常态、构建高精尖、服务京津冀三大中心任务，加快发展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高端装备制造、汽车制造等高新技术产业，同时大力发展电子商务、文创设计、智能制造等新兴业态，不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区域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发展。 据了解，这次知识产权观摩课由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办，北京市知识产权局、区政府协办，区知识产权局和区教委承办。大兴区知识产权局的相关负责人表示，举办这次知识产权观摩课的目的在于分享经验，相互促进。通过知识产权试点学校分享知识产权普及教育工作经验和做法，促进全国知识产权试点学校互相交流学习，取长补短，提升知识产权普和教育工作水平。通过搭建平台，群策群力，让青少年从小尊重知识，崇尚创新，形成教育一个学生，影响一个家庭，带动整个社会的良好局面。 在观摩课上，大兴6小的宋春红老师讲授了公开课《人人可当发明家》，整个课程围绕什么是发明、发明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去发明展开，逻辑清晰、通俗易懂。宋老师通过教学短片、中小学生的发明故事，让身处课堂的孩子们深受启发。课堂上很多学生也跃跃欲试，要发明一些小东西方便身边人，老师与学生频频互动，授课形式新颖，创意十足。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本台记者报道，前安定的葡萄熟了。日前，记者了解到，大兴区安定镇前安定村大棚内的富硒葡萄已经到了采摘的季节，预计本月底将迎来第一批采摘客人。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的报道。走进前安定村的葡萄大棚，只见成片的葡萄藤交错在一起，遮阴蔽日，而棚内空气中则弥漫着葡萄的香味儿。只见一串串葡萄挂满藤条，紫的、绿的，密密地垂吊在一起，让人垂涎欲滴。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富硒果品生产示范基地负责人李亮告诉记者，这里的葡萄不但皮儿薄肉厚，而且能连皮儿带籽儿一块儿吃。 我们这个葡萄的话，就是说是自然成熟。第一个，它这个果粒是大小粒儿，不使用那个喷蜡剂。第二个呢，这个颜色色泽它是不一致的，不使用那个催红素， 让它自然成熟。第三个呢，就是说这上面成熟以后，它这个果霜有果霜，我们不施用这个激素类的化肥啊、农药啊，造成可以直接带皮吃的葡萄，所以可以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既然富硒葡萄味道这么好，那记者也忍不住想问了，什么是富硒葡萄？中国农科院果树研究所富硒果品生产示范基地中含硒产品的几倍或十几倍。除此以外，记者也注意到，这里的每根葡萄藤只长了一串葡萄，而传统的葡萄藤是可以结出几串葡萄的。那记者也提出了疑问，为什么每根藤只结出一串葡萄呢？ 这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产量呢，每一棚一亩地，一亩地的产量大概在3000斤左右。为什么呢？就是说市场上的葡萄呢，可能就是产量相对来说要高一些。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一个藤上面它只结一串葡萄，就为了保证它的养分汇聚在一个葡萄上，口感更好。 从6月底到12月底，枣玫瑰、金手指等几个品种的富硒葡萄将陆续成熟，不仅上市时间持久了，还可以卖出个好价钱。当然了，收入也是相当可观的。 今年这个三棚最少得10000多斤了，80块钱一斤。我们金手指能卖到120，去年春节我们的葡萄卖到180，也是深受这个客户的认可的。今年可以说不赔钱了。 除了品尝玫瑰味的富硒葡萄以外，他们还将技术拓展到蔬菜等农产品种植上。而村里的传统石磨豆腐、石磨面粉、石磨香油的技艺也全部是绿色食品，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保证游客能吃得放心。 我们这儿都是做的标准化，老百姓吃的都是那个无公害的。我们这个大棚都是机制栽培、水土栽培，真正达到的可以说老百姓吃的最放心的，所以咱还是富硒的。咱们这个老百姓呢吃的就是无公害的，所有的咱们这富硒的水果、富硒的蔬菜。 齐安定村位于大兴区安定镇，是典型的种植村，常年以种植小麦、玉米为主，是安定镇的低收入村。为了让老百姓增收，2015年，齐安定村利用村里流转的土地，集体搞起了民俗旅游。他们还与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合作，建起了富硒果树温室基地，借助外部先进技术，种植葡萄、桑葚等10多种富硒蔬菜果品。同时，齐安定村还成立农副产品产销经济合作社，将农民手中闲置土 清除异物，就可以顺利找回零钱。同时，也希望您能够及时将情况反映给站内的工作人员或者报警。 本台消息，6月6号，西红门镇政府联合多名执法人员对团河路金融园小区违规设置地所进行拆除。这些执法人员来自大兴区城管西红门执法队、金星派出所、综治办等相关单位。据了解，执法人员在治理前期已经对所有住户发放拆除地所通知书，要求居民在6月6号之前对自家地所自行拆除，并且在6月6号 基地，这里目前收留了超过400只无人看管的动物，为他们提供食宿。每周的义工活动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基地购买的食材做成狗粮，改善一下狗狗们的伙食。 体验当天，记者刚踏进救助站就能闻到一股浓烈的臭味，扑面而来的是数百只苍蝇。因为场地面积有限，所以大部分狗狗都被分成了一群，放在一个狗圈里，数量多达数10只。负责人介绍说，因为环基地目前只有3名全职工作人员，无法保证每个圈里的卫生情况，往往刚刚打扫完卫生，一转身又有新的垃圾生成，不少狗狗也染上了皮肤病，而且工作环境的特殊性也导致专职人员的稀缺。 记者在救助站里走了一圈，发现不管是伙食还是卫生条件，这些其实是可以克服的问题。最让人揪心的还是那些小狗们的眼神，看到他们无依无靠、孤单单的身影，非常让人心疼。在这里，我们也呼吁社会上爱狗的人士，希望可以去关注这些流浪，写有“免费接送高考考生”的字牌放在了出租车的挡风玻璃前。伴着发动机的轰鸣声，车窗外的鸟儿也叽叽喳喳欢叫起来，打破了黎明前的宁静。张师傅踏上了接送考生的征程。 据了解，今年44岁的张国强是北京兴义兴出租有限公司的一名出租车司机。 尽管每天都在做同样的工作，但是七号这天他却显得格外的精神和愉悦。从一上车便笑容不断，张国强告诉记者，从2013年至今，我们大兴出租车公司每到高考日都会组建一批免费接送考生的车辆来服务考生和家长，我已经连续参加5年了。顺手们的同时，也不要忘记还有一群无名的服务者们曾经和考生们一起奋斗在高考的战线上，并默默地为考生们服务着，让我们诚挚地向他们说一声辛苦了。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这里是